间十七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九八点二。 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九八二，活力调频。正在直播。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十七点零三分，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正在为您直播的九八二活力榜。各位下午好，我是伦伦。 大家下午好，我是赵爽。 哎，今天又来到了周五啊，九八二活力榜会今天继续和您分享我们的一个榜单啊，也是提醒您，您不止可以在电波当中，也就是通过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的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内容，同样呢，可以登录一直播来搜索活力九八二的房间，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活力九八的账号啊，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的直播。今天我们的直播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嗯， 因为今天特别的凉快，北京。 哦，对，我今天早上 出来，我都出门， 我都恍惚了， 对吧？对吧？ 对，我觉得真的是好久没有这么畅快淋漓的，就是走从家里面来台这段路了。 对，所以真的今天这个天气实在是太好了。 嗯， 这个我也是已经下了决心，今天下班之后我回家一定要去跑一个步。 我觉得今天下班之后应该有雨吧。有雨，所以这个会 啊，对，刚刚我在楼下的时候好像已经有一点点飘雨了，不过应该也不会下太大吧。 嗯， 已经天气已经这么凉了，对不对？ 对，而且洛伦最近瘦了哈，还是有初见成效的。 对，我这个瘦，这正是因为出汗出多了，最近真没怎么运动。 嗯， 因为都太热了。但是今天这个天气啊，也是这个衷心的希望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今天如果有空的话，一定要晚上去运动运动，因为这个天气在夏天的三伏天的北京啊，实在是真的太难得了， 真的是太难得了。 对，今天你不运动，可能后边半个月一个月你就再没法动了，我告诉你，就一定要去。 我总觉得就是其实不爱运动的人总是在给自己不运动找借口。 嗯， 诶，这个已经有朋友在帮你找借口了。嗯， 说什么呀？说我看不太清，说太辛苦了是吗？ 对， 在我们的一直播平台上、啊， 在一直播平台上面，小天使说了，说太辛苦了，晚上得多吃点儿。 跑个步而已嘛，跑步就是为了减肥，反正跑完步当然不能吃了。 嗯， 但是我今天真的一定要跑，我就想今天我要不跑，其实今天我有点累， 嗯， 有点困，状态不是特别好，但是我想今天还是一定要跑，因为真的如果错过今天的话，往后又不一定是什么时候了。 对 对， 这个不吃饱了怎么能好好的有力气减肥呢，是吧？ 嗯， 乐活派雨涵也说了，说论论呐，瘦的很明显，从大叔变成了小帅哥。 真的假的？ 我比较关注之前那个大叔是怎么来的呢？ 对，我什么时候有大叔的感觉吗？真的会有过吗？我瘦了吗？我真没有觉得我瘦，因为大家都说我瘦了。 所以大家以后想显瘦的话，就可以多买几个黑色的衣服哈，确实是显瘦，我觉得。确实是，确实是。 最后这个锅就是分到我这个黑衣服上，因为穿了黑衣服所以显瘦，对吧？ 嗯，不过说起来，我觉得最近这个有大家进入了苦夏嘛，就是夏天特别热，咱们也说了，经常有一些朋友会在家里面追电视剧哈，所以每年暑期档也都是竞争非常激烈。前段时间我们说了这个《军师联盟》，其实是一个非常良心的一个电视剧，然后现在是第一部刚刚演完，演了40多集，马上第二部还开拍哈，大家都在等待着。哎，此时又出了一个电视剧特别的火， 嗯， 哎，叫做《我的前半生》。 哎呦，真是太火了！像我这种从来不看剧的，都天天看这个剧，就是被迫看这个剧的各种信息。因为好多人在朋友圈，不管什么、什么自己发一些感想啊，或者分享一些这个链接啊，各种公号，全都在说这个剧。 对， 然后我也就看了两集，我也就看了两集。嗯， 其实之前咱们是排过现实题材电视剧的一个榜单，对吧？ 对。 所以呢，就是它也算是一个现实题材的电视剧。那这次之所以会这么火呢，我想了想哈，可能第一是里面有很多的老戏骨，第二是它也就是应和了时下的很多话题，对吧？所以我觉得，我一直觉得论论应该是不太喜欢看这类剧的人。 确实不太喜欢看，也不是不太喜欢看啊，就是我觉得这个，这是不是还是女性看的比较多呀？对吧？ 对，我也没怎么看、啊。 对，虽然它有一些这个职场的这种这种戏份在里边，但还是我觉得是一个女性视角，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原作者是亦舒嘛，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么一个 女性视角的 女性视角里边的，她来创作的作品啊，都是从女性视角来出发的，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女孩会喜欢的比较多一些。 所以说起来女性视角呢，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哈、就排一个榜单，是跟这部剧当中的女演员是非常相关的，也就是、马伊琍。因为这个马伊琍在这几年在大家面前出现的形象呢，通常都是代表了某一类非常典型的女性。 什么哪一类？ 就是比如说吃苦耐劳，或者说比如说是比较热爱、也不是热爱生活吧，就是被生活所迫呀等等、就是比较现实比较接地气儿的。那这样我们今天的排呢，就是说把这个马伊琍的一些电视剧作品呢做一个排行。那我们还是先来看一看最近正在热播的《我的前半生》的一个片段哈，我们先来感受一下这个在里面的一个表演。 李秀啊， 哎，子君， 这是我们店新到的 啊，手工的限量款哦，每一码只有一双哦。我跟你讲，这种鞋子呢，不是很尊贵的客人，我不会拿出来的。而且有的客人啊，即使想试，他也不一定会试啊，因为喜欢他也买不起的。他们又不像你了，买东西从来不在乎多这几千块钱的。 也没有这么夸张了，我先试试好了。 好，来。 够厉害的，把你的袋子提起来。哎，那只白的也试一下吧，这个白的也很特别，对不对？冬天穿特别显气质，特别提气。你上面穿一个白的大衣，对吧？哎，蛮好看的。 怎么样？好看吗？ 不错哎。 要是都喜欢嘛，两双都拿走呀，算是你给我做最好的广告了呀。啊，给你拍张照吧。 哎，这干什么？ 发朋友圈呀！我要让人家知道你米秀到我店里来，要么不买，一买就全是意大利手工限量款呀。 那，哎，这两双这多少钱啊？ 这双是7800，这双是9800。你不会觉得贵的呀，对吧？ 其实价钱真无所谓的，只是我比较喜欢这一双。 对，我也觉得这双比较合适你，跟你整体搭配都特别协调。来，那我帮你包起来了啊。这双不要了是吧？ 不要了。 我跟你讲，有时候贵呢，你穿合适的鞋才行，对吧？ 那我帮你刷卡，等等啊。 刷卡了。 反正你知道现在我在这里做了吗？以后有什么新的货呀，我就及时告诉你，过来看，我给你留。 好好。 哎，我跟你讲，我们还有好多好看的鞋子，你不是说要参加宴会用的吗？我给你再拿几双过来。 啊、哦，不用了，不用了，就这双好了。 就这个啊？ 哎， 嗯，好。 好啦，啊，有新货我就通知你啊。 好的，好的， 走好， 谢谢，拜拜。 哎，这个就是我的前半生里边的一个片段啊。 对， 你别说啊， 嗯， 这部剧我虽然没有完整的看过，但是我基本都知道了。 嗯， 因为有人就我看大家这个拼，天天说这个剧情啊，就拼凑起来，再加上自己看了几集啊，这应该是马伊琍从她这个旧的家庭脱离出来之后，嗯，重新来找工作的时候找到第一份工作，对吧？ 对， 对不对？ 回归职场的一个片段。 回归职场，对，因为以前呢，可能是这个在家里做这种全职太太啊，做很久了，觉得自己没有生存的能力了，然后这个跟这个丈夫分开之后，就觉得自己哎呀怎么办呀？不知道在社会上自己怎么定位了，然后朋友介绍就去做这么一个导购的工作，对吧？ 对，你真的没看吗？ 没看啊，真没看，但是有几集我看了，我就差不多能联想到这儿了， 哦， 对吧？ 嗯，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她的转变吧，就是来买鞋的那个女孩是她的算是同学， 哦， 因为之前马伊琍一直是家庭主妇嘛， 嗯， 是个阔太太， 嗯， 所以呢，就是她是比较颐指气使的，而且就花钱大手大脚的， 嗯， 所以肯定是之前呢，让她这个同学心里面也有些那么不爽了，然后现在她同学来了呢，就是觉得哎，我要给你点这个 color CC 哈，给你点颜色看看， 我去， 给你点颜色看看哈，然后就有这么一段对话。但你看马伊琍其实在这个人物转变的时候，我觉得他的诠释还是比较到位的哈， 嗯， 我不知道论论怎么看，就是说这样的一段，就是他其实是在这里心里面有一个特别大的变化，从一个比如比较高的地方吧，算是有一个很大的心理落差， 嗯， 对吧？ 嗯，这个确实是啊，就这一段戏呢，我觉得啊是应该是这个电视剧当中的一个可以说高潮的部分。 嗯， 为什么呢？我们换个角度来想啊，其实我想啊，我如果作为一个旁观者的话，我会很喜欢看这样的戏。 哦， 为什么？就是因为有两个很明显、很强烈的矛盾在这个剧中已经出现了。就是第一点， 嗯， 他以前在他同学面前的这个姿态呀， 嗯， 或者说在这个大家心目当中地位啊，是这样，会是这个比较高高在上的，然后突然呢就有这种落魄的凤凰的感觉，然后呢之前在他觉得这个自己的这个地位啊，或者在他之下的这些人，哎，反过头来骑到他上面来，其实有这么一点稍稍带有一点嘲讽的意味，来看他笑话。 嗯， 其实这种情节我认为啊，就作为一个旁观者来讲，其实是很愿意去看到，就是想这， 嗯， 看这个故事究竟能发展成什么样，他能不能忍住， 嗯， 能不能忍住别人的嘲讽和奚落，最终有没有爆发出来，或者是哪怕看他一直在忍，就是他很认真的对现在这份工作， 嗯， 没有跟这个他的旧相识，他现在的客人发生一些正面的冲突，其实也是很有戏的。 嗯， 这个其实是很有戏的这么一段场景。 对，嗯，所以现在其实大家在朋友圈当中转发的关于这个电视剧的一些都话题点非常多哈。 对对对， 比如谈到话题点，包括这个具体到女人应不应该做家庭主妇啊， 哎， 或者说具体到这个男人是不是跟这个女人不同步的时候，他们两个的婚姻就继续不下去了呀？ 啊，对， 哎，等等哈， 包括职场上的一些话题。 嗯，对对对， 嗯， 包括这职场上面这个女强人啊什么的哈， 嗯， 它会有很多的话题点，所以才会让这部剧呢就是这么火哈。 嗯， 咱们今天就借着这部剧来聊一聊，因为马伊琍在其中的一个角色呢是有一个反差的，之前是一个家庭主妇， 嗯， 然后一直到后来然后重新回归到职场当中， 嗯， 大家也很多在讨论她哈，我们就来说一说马伊琍她整个的这个在表演的过程当中哈，就近些年演的一些电视剧的作品，他的这个角色到底是怎么样的，然后我们也来说一说他的演技到底是被观众接受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啊。 嗯，我个人的感觉啊，其实我觉得用一个词儿可以来形容马伊琍，就是平霸。 嗯， 就是在很多很多的这个电视剧当中都会看到他的演出，甚至呢我形成一个印象，就是几乎每一年都有一大段的时间段，只要我打开电视机就能够看到马伊琍演出的角色， 嗯， 能够看到他的作品，就是还这个演员还是很多产的。 嗯， 再有一点呢，其实我觉得他跟 国内的其他这个女演员呀，目前我们说这种当红的一线女演员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别，我个人认为是，其实她对自己的这个不能说是形象吧，但是好像没有把自己特意的往这么一个就是当红的偶像上这个方向去进行包装，她还是希望能够演一些真正很接地气的角色，而不是说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这种我们说的这种流量担当，其实他们的在每部剧当中的设定都是差不太多的，包括他们这个通过这个造型啊，通过这个服装啊，其实每部剧他们的脸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但是马伊琍其实她还是在尝试着塑造不同的角色，尤其是就像这个我的前半生一样，可能是在我们生活当中都能去碰到的这么一种角色，对吧？ 其实我觉得马伊琍可能也走不了什么玛丽苏啊傻白甜这样的一个路线， 为什么呢？ 就是你不觉得她的长相很接地气儿吗？ 你就是说他不好看呗， 不是，就是哎，也可以、哎、你就给我挖个坑让我往里面跳是吗？ 对，你非得接我这个话呀， 那你非得挖那个坑，你觉得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微信啊，不是，应该是这个微博一直播平台上面哈，有一些朋友在跟我们互动啊，说大家赶紧这个聊起来哈，说这个加点人气啊大兄弟。对，说起马伊琍，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个演员女演员啊、 其实我对马伊琍，我对她印象最深的一部作品，也不是印象最深，就是最开始有印象的一部作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叫做黑洞啊。当时那部电视剧如果放在今天来讲的话，我觉得它的这个霸屏量啊，可能会跟人民的名义差不太多，因为当时真的云集了一派一大批这个当时优秀的演技派的演员，包括这个陈道明，包括陶泽如啊，这个包括这个陶虹啊，包括马伊琍。马伊琍在那里边呢，其实当时只是刚出道的一个小角色，饰演的是一个当中一个这里边的一个小杀手的一个情人。这是我第一次对这个女孩留下印象，当时留下印象还是非常的深刻的，就是她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她这个人的辨识度很强。就是我看到她的脸不会去说我看到某几个女演员，我看到这个人的脸吧，就好像哎呀这个人叫什么来的，好像跟那个人长得也差不太多。但马伊琍看到马伊琍的脸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她就是她，我看到这个人一眼我就能记住她的名字是什么，下一步出现我很清晰的能辨识出哦这个人就是我上回看到的那个人，就是她的辨识度是很强的。 对、就是有一些演员他是让人一眼就能记住哈， 对， 有些演员是不断的制造一些话题让别人去记住哈，包括这个可能着装啊非常不一样，比如说今天论论穿了一个红色的裤子，刚才呢就有人在微信平台上面说哇论论的这个红色的裤子真的是亮了呀，故意的吗？ 我坐在下面他怎么能看到我红色的裤子？ 哎，我刚才也是看了一眼这个镜头，而且我觉得应该是一位不经常跟我们互动的一位朋友哈，一会儿您可以这跳出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您怎么看到论论的红色的这个裤子呢？这还是挺不明显的，我觉得您观察真的是细致入微哈。所以说起来就是有的时候每个演员他出跳的方式不太一样， 对， 马伊琍就是自带那种比较出跳的感觉吧。咱们今天就排几部他的比较出跳的电视剧哈、 哎， 其实我最早是通过那个《还珠格格三》认识的马伊琍。 你认识她太晚了，那都是大概零几年的作品了吧？ 《 还珠格格三》应该是她其实已经挺火了之后演的这个《还珠格格三》，应该是在2002年、2003年左右。当时她已经小有、不能说小有名气了，已经至少算是一个一线演员了。 对，因为我还小嘛，就是这个出生比较晚。 对，咱们俩是有代沟的。 对，我们是有代沟的。所以这个我们说起来呢，排的一些他的比较典型的电视剧，我们还是排一些他现实题材。我觉得马伊琍包括后来这个合作的一些民国时期的电视剧啊，就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啊，其实都不是他最出名的。我们排几部就是他挺典型的电视剧哈。今天的第一部呢就是北上广不相信眼泪啊，也是一个现实题材电视剧。我们先来看看北上广不相信眼泪的一个片段。 姐，你怎么样？ 九，快。 哦。赵总，不许睡觉，酒来了。 哎，好，哎，喝，哎。 哎， 哎， 不要这样，赵总， 啊， 会打人的。 啊，我的力气也很大，来试试。 哎，梁一九，来，哥哥，再喝一杯。 哎，不行，哎，我真的喝不下了。 再喝一杯嘛。谁不知道你赵总酒量好，你这就不喝了，不给妹妹我面子是吧？好，从今往后是不想跟我以诚相待了。 你不知道我是多么愿意跟你以诚相待。盛盘。 哎呦哥哥，你别生气，我说过我会打人的嘛。不生气吗？梁一九，哥哥，你还记得咱俩几年前第一次见面，你给我倒了这么一杯白酒，让我一口喝下去。 厉害。 嗯，多少年过去了，还不如喝一杯。哥哥，你是眼看着我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你不能到了这会儿我有难处了你不帮忙啊。但咱们这行那容易吗？可现在决定权不是在你手里呀，你这大笔一挥不就完了？梁一，合同。你别挨的。我跟你讲，今儿啊就给我把这合同签了，往后你有什么难处尽管找我，真的。谁没有个有难处？ 妹子，我做不了这个主，我不能签这个字儿啊。 赵总，这屋里也有瓶白酒，你今儿要是不签，咱俩谁都出不去。还有啊，你如果把合同签了，我就在别的渠道给你把折扣补上。 我签。 哎，刚才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北上广不相信眼泪当中的一个片段哈。我真是再回顾，我觉得还有这么一段，就这段他的演技还真是挺在线的，你不觉得吗？ 确实挺在线的呀。像我们这个一直播平台上光当腿就说了，他确实好像一直没怎么变。对，他其实这么多年，他出道也得有将近20年的时间了。其实我们看他从最初一直到现在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变化。 对，但是他的演技呢，就是我觉得分成两派，有一波人呢会觉得他演什么都是一样的 啊， 就都是就是那样的哈，就可能跟咱们现在看到的那个目前正在热播的《我的前半生》当中的角色差不多。刚才也有朋友在一直播平台上面跟我们说看他演什么角色都差不多，一直也没怎么变。但是呢也有一部分人说他演什么像什么。我不知道论论觉得他是哪种呢？ 我觉得先就是我们刚刚放的这一部剧说吧，北上广不相信眼泪这部剧呢，其实就是还是讲的是一个这个都市情感类的这么一个故事，就是讲的一对这个叫隐婚夫妻啊，在这个大城市里边这个可以说是拼搏啊，从中出现的很多的这个故事。而这个马伊琍在这里边饰演的这个角色呢，应该是叫潘云。这个角色她还是比较强势的一个角色，其实跟我的前半生这部剧里她饰演的这个叫子君是吧，这个角色他们两个之间其实差别还是挺大的。 对， 这个子君我觉得他是有这么一个成长的过程在里面的，从最开始做一个全职太太什么都不会啊，然后被迫进入到社会之后慢慢的开始练习各种生存的技能，是有这么一个成长的过程的。但是在北上广不相信眼泪这部剧当中，马伊琍演的这个角色好像就是相对很强势一点。我觉得至少从我们刚刚看的那段片段上来讲，他这个诠释我觉得还是 OK 的，就基本上还是合格的。 对， 这样一部电视剧其实在播出的时候大家关注度也还是挺高的。曾经在播这个电视剧的时候有一个论调，就是说现实题材电视剧可能真的博得不了什么收视率哈、 嗯、 但这个电视剧的收视率还可以、 嗯、 但是啊其实有很多的反面的声音，比如说一个最关键的反面声音就是他们认为自己这个剧在演职场，可是真的在职场当中的人士觉得我们的职场不是这个样子的，觉得有点夸张了，有点虚幻了，有点浮夸了那种感觉。我不知道论论当时有没有看这样的一个电视剧哈、 啊？这样剧我当时看了几集，我当时看过几集、 嗯、 没有看全啊，但是我觉得基本上怎么想，因为我们通过这个电视剧来，如果是真正的能看到自己的生活是能看到的，但是你说指望它去还原全部的生活、 嗯、 我觉得是肯定不现实的、 嗯、 但是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会看电视剧呢？就是好像会说，就比如说这个北上广不相信眼泪啊，这种经历或者说这种在大城市当中的这种定位，其实是很多的这个年轻人眼下是非常困惑的一点。 嗯 啊，就是我们从这部剧当中能够或多或少的找见自己的影子，觉得哎，这个事儿跟我的经历好像似曾相识，好像很类似。但是你说你真指望去一部电视剧还原你的生活，我觉得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它影视作品，它一定是经过一定的艺术加工之后，你指望它完全还原生活，这是非常的困难的。 对，嗯、但是有一些观众，我觉得还挺有趣的哈，就是他很希望在影视作品当中呢高度还原、 嗯、 就像现在这个正在热播的这部电视剧就《我的前半生》，因为里面有一些角色呢、 嗯、 其实算是比较反面的哈，包括这个破坏别人家庭的角色、 嗯、 然后包括这里面有一些就大家不是很喜欢的角色，就在各种骂，然后甚至就是在这个 到那个演员的微博上去骂， 对 吧？对，我看到了。 人家演戏，现在吴越已经把那个微博给关掉了。 啊、 嗯，就是人家演戏，只是塑造这个角色，就是大家观众就连这个演员一块儿就讨厌了。我就想起当年这个李明启老师，在演完容嬷嬷之后，就是说，哎呀，我家经常被人砸鸡蛋呢，然后我走在路上就有人偷袭我，然后有人就是跟我骂我、辱骂我什么的，经常会遇到。然后就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儿，就说这个真的有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把这个现实题材电视剧和现实我觉得得分开一下哈。 嗯，不过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啊，也说明他们确实演得好， 嗯， 说明这个剧成功才有这么多人关注你，说明大家对这个角色真的是付出了真感情了，不管是喜欢也好还是讨厌也好，只有在付出真感情的时候、 嗯、 才会真正的去针对某一些的这个演员做出一些不理智的事情。当然这种不理智的事情肯定是一定要坚决杜绝的，不应该这么去做、 嗯、 但是从另外一个侧面去想的话，就说明他们演的真是不错。 嗯， 嗯，不过你像北上广这个电视剧哈，它是聚焦到了大都市当中的职场的一些事、 嗯 生活，其实我一直在想，就很多的电视剧，包括前段时间也演了几个职场剧哈，就把职场真的是演得跟宫斗一样，就让很多我记得上次应该是有一个大学生朋友跟我聊天的时候，他说我现在就想做自由职业者，我说为什么你想做自由职业者，他说我看了好多那种职场剧，我觉得太可怕了，我宁可一个人在家，然后我写写东西什么的，我发到网上，我不想跟这些人去斗这些事情。我觉得有一些职场剧啊，有点过多的去渲染里面的阴谋啊、狡诈呀、啊、之类的哈、 嗯， 其实有点过了，我觉得。 对，其实职场这种事情，你说有吗？肯定或多或少都会有， 嗯、 但其实不只是在职场，我们上学的时候有没有呢？也有。 对。 你说每个班里啊，或者这个学生会里啊，啊，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是会有一些小小的麻烦出现、 嗯， 只要有人，这些东西是避免不了的。 嗯、 但是其实如果我们把它放到职场来看的话，这种人际关系的相处啊，或者说是这种彼此之间的这种在职场上这种小小的斗争啊，都是属于职场的一部分，但绝对不是全部、 嗯、对 吧，还是以工作为主的，大家 对对对、 嗯、 所以我觉得可能大家看了这些职场题材的剧哈，有时候心里拔凉拔凉的，也不至于这刚才我们说的马伊琍演的这个北上广不相信眼泪哈，其实在里面她还是有一些表演的张力的，因为她演这个角色是隐婚嘛，就是在这个、 嗯、 事实和这个他们要隐藏 藏的真相期间，其实就有很多的小眼神啊、小动作呀、什么的，还是挺到位的哈。 对，而且作为女性来讲，她也是在职场上是比较强势的一个女性。其实她这个角色是有两面性的。 嗯， 我觉得她在这部剧里面基本还是符合要求的，所以这也是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在盘点当中把这部剧作为我们今天榜单的这个第三位来推荐给大家。 嗯， 好，现在呢已经马上要来到了我们的5:30了，北京时间下午的5:30，我们稍事进一段的片花和广告。 嗯， 之后呢，我们的酒吧活力帮马上回来继续和您分享马伊琍以及那些年她演过的电视剧。咱们稍后再见。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不计年龄，感谢所有拥有年轻心态的朋友聆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李秀磊。青年广播 FM 98.2 的筹备和开播是一场跟时间的竞赛，我们的创业团队不计辛劳，不舍昼夜，想去超越年龄的引力，想去追赶时代的脚步，想去走出一条广播创新发展之路。希望大家今后多多支持，生而不同，看见未来，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982，加油！ 从你的新世界路过。大家好，我是北京青年广播总监吴周彤。我们都拥有一颗年轻的心，少年如露水，青年如清风，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相信这是一个属于年轻人的世界，你们身如夏花，我们生而不同。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让我们一起去聆听年轻的声音，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 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在直播。 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5:33，欢迎您回来继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982活力榜。各位下午好，我是伦伦。 大家下午好，我是赵爽。 哎，今天我们的榜单跟您分享的是关于马伊琍和她的电视剧们，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我的前半生》这部剧呢最近是非常的火，而马伊琍也是重新受到了大家很多的关注啊。今天呢，我们就通过我们的榜单来带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马伊琍这么多年来她在荧幕上给我们呈现过的一些经典的角色。刚刚呢是聊了这个在《北上广不相信眼泪》这部剧当中，马伊琍是为我们呈现出了一个很独立、很强势，但是当中呢又夹杂着很多感情上的困惑的一个可以叫现代的独立女性啊。潘云这个角色，我个人感觉她诠释的还是不错的。 对 啊，那下半段一回来呢，我们为大家紧接着来带出我们今天榜单的第二名，也是马伊琍另外诠释的一个，也是在大家心目当中比较 较有定位的这么一个角色，就是在小爸爸当中他的表演。 嗯 啊，这部剧呢其实说很有意思一点，就是因为马伊琍跟文章两个人是他们应该是在婚后吧，应该是正式结婚之后来共同演出的这么一部作品，所以给大家的违和感就是比较的弱。 对 对吧， 两个人这个搭起来是非常的默契啊。咱们先来看一段这个的片段，然后我们再来聊小爸爸。 不是，那你一个人开那么大玩意儿成吗？ 我怎么那么烦你们这种吃惊的表情呢？我从小跟我爸接团，北京这些旅游路线，只要我一闭上眼睛，哪儿限行，哪儿不让走车，哪儿堵车，哪儿几点到几点是单行线，就跟电子地图一样，唰唰唰唰唰，出现在我的眼前。 我呢，还真没有这个性别歧视的意思啊，但是我还真就不信了。你这样，你把从这儿到故宫，再到八达岭，你把这路线你跟我说一遍。 走二环，上平安大街，地安门往南，绕过了景山，就到了故宫北门。到了那儿得赶紧下车，要不然就上来十几个穿制服不穿制服的跟你收停车费。上八达岭是吧？只要报高峰点，咱就原路返回，经地安门过鼓楼，走旧鼓楼大街上二环，一路直奔京藏高速。最好在两点以前上二环，否则的话，德胜门的公交总站堵死你。到了八达岭就只剩看夜景了。我说的还对。 说的不是对呀，你简直就是 GPS 呀。 哎呀，只可惜我现在还差一样最重要的东西。 什么呀？ 一个敬岗爱业、任劳任怨、童叟无欺、见着客人就跟见着亲爹亲妈似的好导游啊。 你说的这个人就是我呀。 哎，刚才我们看到的是小爸爸当中的一个片段哈。小爸爸这个电视剧讲的是什么呢？就是突然间一个熊孩子从天而降啊，其实来寻找就是文章啊、扮演的那个角色，然后去这个寻爸爸哈。然后这时候呢，孩子的舅舅就是孩子亲妈的哥哥吧，然后也回来寻这个孩子哈。因为亲妈是因为一些事情就去世了，然后这个孩子呢也是非常的机灵，非常的聪明。那么在这个孩子的撺掇下哈，两个人之间呢就产生了莫名其妙的化学反应。 嗯，就是马伊琍饰演的这个角色跟文章饰演的这个角色之间是因为一个孩子而结缘啊，最终是产生了一段感情。其实说这部剧呢，刚刚因为我们今天主题是聊这个马伊琍嘛， 嗯， 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小爸爸里边马伊琍演的这个人呢是一个北京女孩。 嗯 啊，但是我们知道马伊琍其实她是一名上海人。 对 啊，她是出生在上海虹口区的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包括她这个大学好像也是在上戏上的是吧？ 嗯 啊，他是土生土长的一个上海人，然后来饰演这么一个北京女孩的这个角色，包括刚刚我们看那个片段，其实是挺典型的一个反应啊。这段截取的还是很典型的，就是把北京女孩身上那种想去表现比较的贫呀，因为我们都知道北京人可能说话就是比较贫嘛，而且嘴又比较懒，语速比较快那种的。我认为马伊琍其实要是真是细抠的话，诠释的一般，因为她毕竟是一个上海人，让他演这么一个北京的角色，向他去表现出来太难为他了。但是我觉得总体上是可以看得出他努力在诠释这么一种感觉的。我觉得他可能那个就是所谓那种语音啊，从小的这种发音啊，从小这种吐字，就是说话的方式可能是很难这个练会的，但是他整个那个感觉就是北京女孩那种大大咧咧那种垮，就带着点不份儿的那种感觉，哎，基本还是带出来一点。 对，但其实你看啊，我们之前也说马伊琍后来演的形象都差不多，都是属于那种为生活精打细算的那种女人。我也想了想为什么，我觉得可能也正因为她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就是她的眼神当中，我觉得这个呀不是说你通过演戏就是能诠释的出来的，就是说你骨子里面通过眼神，或者说你通过一些微小的动作所带出来的那些东西，我觉得就是很难去，就是很难去那个。论论这个现在正在通过这个视频在做一些这个 眼神 的动作啊， 跟观众做一些眼神的交流。 如果大家有兴趣，这个比较好奇，看他做成什么丑样的话， 打开一直播来搜索我们活力九八二，或者微博搜索就可以看到我的眼神。大家通过我的眼神可以观察出来， 你是哪人是吗？ 我是哪人吗？对啊， 你是哪人？ 别人不想知道，说实话。我说起来，所以他这样的一个就是表演出了北京女孩的一个壳儿啊，但是说这个北京女孩的灵魂，我觉得这个就不是要不要表演的事儿了，就是这个是跟她的这个生长的环境是相关的。所以你看马伊琍演很多那种就是为生活精打细算啊这样的一些角色还是挺到位的，因为她骨子里面或者说她眼神当中，她的动作当中，甚至她每一个语气当中就是有这个东西。包括前半生她里面用了很多的上海话，编剧是个上海人，所以你看里面会有很多什么的啦，然后什么什么就是那种小调调哈，对，用了很多，你就会觉得毫无违和感。 对对，所以按理说啊，其实这部剧挺难为他的。 嗯， 但是我们为什么要把今天这把这部剧排在我们榜单的第二位，就是因为这部剧其实马伊琍还是做出了一些自己的尝试的。我们对比来讲吧，因为我的前半生最近大家可能看的也是比较的多，在这里边呢，其实我觉得马伊琍前面啊做那个全职太太的时候，我觉得诠释的稍微有点过，稍微有点过，因为她虽然是一个是这个社会经验不足然后能力不强的这么一个女性，但是她跟这个傻子是有区别的呀。 嗨，我觉得论论这一个形容词基本上就把这个剧否定了80%。 不，我觉得这部剧基本上还是很不错的一个作品，但是她可能诠释的稍微有一点过，稍微有一点过 也是哈。不过这个有朋友在我们的一直播平台上面说听不到声没声，这个咱们外面的导播间的导播老师哈帮我们处理一下哈，看看是什么样的原因啊。这可不能没声，因为今天我们来排一些电视剧的作品。刚才说的那个是小爸爸哈，最后就两个人确实是在一块儿了，因为这个熊孩子呢总在里面这个搅和吧，啊，搅和来搅和去呢，两个人就是括号的孽缘就在一块儿了。在这里呢马伊琍表演的怎么说还算是有一定的那种张力啊，有一定的这个演技在的哈，是在线的，演技还是不错的。 那么说完了这个小爸爸之后呢，马上要推出我们今天榜单的第一位啊，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马伊琍最经典的一部作品，相信这个80后的朋友应该都看过，90后可能是这个稍微晚生的朋友可能没有看过这部剧。这部剧当时也是非常非常的火爆，而且不只是大家都爱看，而且我感觉这部剧之后好像在社会上也是引起了一股这个创业的风潮啊。我不知道是正好是赶在那个时候大家都去创业，还是真的是看完这部剧之后有很多人都在琢磨这个事儿，这就是奋斗啊，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部电视剧的作品。我们来还是一起来看一下这部电视剧的一个片段。 对，已经算是一个现象级的作品了哈。我们先来看一下奋斗，这个也是两个人的一段互动哈。 最坏的事儿都已经 马伊琍跟佟大为。 对不起， 别假惺惺的啊，要说对不起也是对别人的事。 我爱你，先吃吧。 其实还是挺清纯的啊。 这种感情 我也是， 我爱你。关鹏， 这应该算是全剧的一个小高潮了吧。 我脑袋里都是嗡嗡的，能说得出法语吗？ 是这样吗？那不累死吧。我的 top terror 的一切都是随着我父亲吗？那不好使，一直的也不对的。 你真会说法语。 我小时候学过一点，我爸逼的，现在全忘了。 喂，哎，是我关鹏，我在我同学家呢，帮他改衣服，下午有比赛。那今天就不去学了吧，晚上再打电话吧，好吗？拜拜。 你别拦着我啊，千万别拦着我。 干嘛呀你？来跳河呀？招苍不是跳下去了吗？唐塔也跳下去了，现在轮到你了，跳啊！你倒是跳啊！ 哎，我不知道为什么哈，就是 时隔很多年之后看这个剧，有一些稍稍有一些尴尬。 为什么有些尴尬？ 论论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啊？就你的是说他们的表演或者说台词的方式吗？ 对，就是包括当时我是看那个，我又看了其他一些片段啊，包括李小璐啊在里面扮演那些片段，就是时隔很多年之后再去看，我会觉得有一点点的，反正是有点点小尴尬。你没 有 这种感觉是吗？ 我也觉得是有一点尴尬，因为可能跟现在的这种流行的这种说台词的这种表演的方式还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我们来回过头说这部剧啊，为什么当时反正我记得我身边是真的太多的人在看，而且当时我们应该是正在上大学的时候， 对， 当时都是在宿舍里，那男生宿舍你知道吗？就是可能我们现在想这个在躺在沙发上在家里刷剧的都是女生，但当时我们这是男生宿舍，然后一圈人围着电视就看这部奋斗，然后看完了大家还聊的说，哎，你看他们，就是大家好像在年轻人当时的这个感觉当中，年轻人的这种生活应该是这样的。 对，就我记得当时应该是我们大二还是大几左右吧，对，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对很多事情的认知还觉得是毕业之后要找一个踏实稳定靠谱的铁饭碗的工作哈。然后看了这个电视剧之后，我也是有论论这种感觉，不知道是这部剧影响了很多人想去创业，还是说正好就赶上那样的一个时代，其实身边已经有很多人在悄然的创业，但恰好又拍了这样的一部电视剧，应和了当时时代的那种感觉。 这就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了 啊。对，这个问题如果探讨一下呢，估计今天这个 FM98.2就是已经所有节目都占满了时间是吧？ 对啊，我们回过头说这个剧啊，我看一桌平台上有人跟我们说什么 又没声 了、我们请这个外面的导播老师再给我们去处理一下。其实这部剧它的剧情呢其实相对是挺复杂的，因为它的主角很多啊，除了这个马伊琍饰演的这个夏琳之外，还有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佟大为，包括这个文章。文章应该是从这部剧之后一炮而红的，饰演了这么一个北京的小哥。 对 啊，说的真的是文章的演技确实，我觉得他一直还是挺在线的，还是很不错的。就是把这个几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刚刚踏入社会之后，他们找工作也好啊，或者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在家里按我们这个现在话来讲，在家里这个混着晃着也好，或者说自己出去创业成功的也好，就是我们现在能想象到的，我们大学毕业刚进入社会之后可以走的那几条路，好像在这当中他们已经全尝试着去走过，而且展现出来一种不同的状态。然后呢，这几个人很难得的是，他们还凑在一堆儿。当时我记得应该是租了一个 loft。 对 啊，然后就从这部剧之后 ，loft 就特别的火。 对， 真的是这样的。这个肯定是从这部剧开始之后，大家都觉得，哎，我们为什么要这个一个人租着住呢？大家去搬进一个这个叫 loft 也好，或者是一个大的这个大屋子也好，我们一帮人住一块儿不是很好吗？ 对， 当时这部剧播完之后，有很多人就开始走这条路了， 就是他会给年轻人展现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没错， 就像我记得好像这部剧之后还曾经有几个我们的同学哈，说在学校对面然后找了一个是四室一厅还是五室一厅的那种房子，就想说一个人住一个屋，可是人家是为了创业呀，或者说在一块儿去一块儿做点事情，那如果说单纯是为了生活的话哈，就是那我觉得跟宿舍也没有太大的区别了。所以这个剧呢，我觉得现在看起来虽然演技方面哈可能不是我们现在那种主流的，毕竟它已经过去很多很多年了， 十年前了大概。 对，已经是十年前了。但是就当时来说，这样的一部现实题材的剧，其实它已经造成一个现象级了，就是尤其是大家对于这种职场的新的思考。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个报告，就是说90后哈，对于职业的选择，好像有40%多都想选择自由职业，就是都不想进到那种特别朝九晚五的地方去工作，所以我觉得时代在变哈，就大家对于这种择业的方式也是一直会在改变的。 你有考虑过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问题吗？ 为什么？ 因为可能现在工作不好找。 不过今天我们展现这几部剧，其实还都算是马伊琍的一些现实题材的作品。本来想找一个她的这个年代剧哈，但是我真的是觉得她这样的一个其实自身会带着一些标签的女演员，我觉得很难在年代剧当中，就至少目前为止哈，我觉得没有让我觉得特别出 姑色的一些表现。 嗯， 因为他长那张脸实在是看起来太，就感觉就是身边的你我他、 嗯、 那种。 对，还是非常接地气的，不会觉得说一看到这一张脸、 嗯、 我们就会觉得哎呦这个角色可能离我们的生活很远、 嗯、 就有那种我们说现在就是那种仙女感呀，或者那种就是一看就不是，肯定不是我们生活当中能出现的人、 嗯、 但是马伊琍她的这个包括她的这个外形，包括她整个的气质，包括她从这个表演当中塑造的种种的之前的这些好的角色，其实传递给我们的都是说她是可以，你会把他当做你身边的这么一个朋友，或者说你身边真实发生的这么一个事儿来看的、 嗯、 尤其是这部《奋斗》，我想其实它的意义已经不仅仅是说我们当时能找到说在电视剧里边找到生活的一种投射，这个电视剧反映出来或者展现出的一些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同样也是已经投射到了生活当中，其实是在这个默默呢在潜移默化当中是影响了一代人的。 嗯， 嗯，所以呢我们今天呢是排了一位演员的榜单哈、 嗯、 就是马伊琍，她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现实题材的作品、 嗯、 那么我们还是先来看一看今天的关于马伊琍的榜单。 嗯， 提到马伊琍这位演员，不得不说在很多人心中绝对是演技担当，没有浮夸的造型，接地气的说话方式，好像也很难承担玛丽苏傻白甜这样的角色。最近热播的《我的前半生》，她又把生活中为了家庭付出的女性演得入木三分。今天我们来排排她的几个经典角色。 他们又不像你了，买东西从来不在乎多这几千块钱的。 也没有这么夸张了，我先试试好了。 好，来。把你的袋子举起来，哎，那只白的也试一下吧，这个白的也很特别，对不对？冬天穿特别显气质，特别提气。你上面穿一个白的大衣，对吧？ 哎，蛮好看的。 怎么样？ 嗯， 好看吗？ 不错哎。 要是都喜欢嘛，两双都拿走呀，算是你给我做最好的广告了呀。 啊， 给你拍张照吧。 哎，这干什么啊？ 发朋友圈呀，我要让人家知道你米秀到我店里来，要么不买，一买就全是意大利手工限量款呀。 那哎，这两双这多少钱啊？ 这双是7800，这双是9800，你不会觉得贵的呀，对吧？ 其实价钱真无所谓的。 嗯， 只是我比较喜欢这一双。 对，我也觉得这双比较合适你，跟你整体搭配都特别协调。来，那我帮你包起来了啊。 啊， 这双不要了是吧？ 不要了。 我跟你讲，有时候贵呢未必是好的，要合适自己的才行，对吧？ 那我帮你刷卡，等等。 都刷卡了。反正你知道现在我在这里做了吗？以后有什么新的货呀，我就及时告诉你，过来看啊，跟你留着。 好好。 我跟你讲，我们还有好多好看的鞋子，你不是说要参加宴会用的吗？我给你再拿几双过来。 啊、哦，不用了不用了，就这双好了。 就这个啊？ 哎， 嗯，好。好啦， 啊， 有新货我就通知你啊。 好的好的， 好， 谢谢，拜拜。 第三名，北上广不相信眼泪。马伊琍扮演职场女干将的角色，拿捏起来比较到位。不过此剧有个天然的劣势，就是职场片段实在是安排的有些假，让不少真的身在职场的人大呼看不下去。 嗯，好，哎，喝， 哎，不要这样，赵总， 啊， 会打人的。 啊，我的力气也很大，来试试。 219。来，哥哥，再喝一杯。 哎，不行，哎，我真的喝不下了。 再喝一杯嘛！啊，谁不知道你赵总酒量好？你这就不喝了，不给妹妹我面子是吧？ 哎呀， 啊，从今往后是不想跟我以诚相待了。 你不知道我是多么愿意跟你以诚相待啊！ 秀盘，哎呦，哥哥，你别生 气，我说过我会打人的吗？ 不生气吗？ 梁一九， 哥哥， 你还记得咱俩几年前第一次见面，你给我倒了这么一杯白酒，让我一口喝下去。 厉害。 嗯。多少年过去了。 好了，刚才我们就是看到的今天的榜单哈，这个有几个电视剧啊，是给我们给排出来了。 北上广、不相信眼泪、小爸爸，还有奋斗。 但其实呢，我觉得马伊琍的作品还不止这些哈，而且我们也很期待她有一些突破，因为一个演员在被怎么说呢，在定型了之后哈，其实特别难有突破。但我们很期待说这个演技在线的演员有一些新的突破哈。 总要能给我们塑造出一些新的角色啊，最好每一部剧都是能让大家这个茶余饭后看完了之后还能津津乐道，在网上在现实生活当中都能够去交流，也是能够有所收获的。 好， 非常感谢大家，我们要抢话了，对不起。你来。 好，这个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哈。那么稍后的节目呢是挑战新歌声，我是赵爽。 我是乐乐，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我们的982活力榜，咱们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啦。